各位，上次我到北方国10位高级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发动政变，推翻现有政权。从这10位将领中，采用抽签的方法选举出新的最高话事人，即是本国的新国王。眼睇而家任何事都当面，最后人人点头认可，确信实在公平是最好办法，最可行。咁一声号令，各人就伸手喺碗里头攞出一嚿纸仔，翻开睇号数，按照纸仔嘅先后次序，然之后再排好队上前抽签。呢阵时眼见万事齐备，尚欠最后一样，接住系立即点着3支神香，喺烧紧香嗰阵，众口齐念，向天上敬品，大概系替天行道嘅意思啦。咁啊，再话俾地狱人知。一刻钟后，又见人人下跪叩3个响头，再众人起立，咁先实行上前抽签。最后盼抽签大白于天下，结果是头号军人北国第一副总司令获得签王在手，从此诞生了国王，一下就成了众望所归，人人拜服。在新国王指挥下，任何事情都神速飞快，今晚亥时集中，丑时完成，最后新国王一声号令，立即解散，最新最秘密最大的事业终于完成在今晚丑时，各大人物立即就分别打道回府了。时日一天又一天，转下眼10天过去，接着1个月到来了。北国最上层是国王，又是总司令，个人依然是风光无限，牢固控制着举国上下所有一切，随时弹指一挥间，立即可以得心应手，呼风唤雨全天下。而家有人好难明白，嗰晚夜晚10个大人物，个个咬牙切齿，口口声声都话听日开始政变啦。而家奇怪嘅系，举国上下清如水，明如镜，未见一啲乱嘅迹象。发誓起义嗰10个大人物咧，反而更勤奋，为北国上下大事认真效劳，为朝廷工作已经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北方大国整个朝廷上下，任何大小国事呢，都更加是井井有条。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军事家、政客、实权派的大官们呢，历来都是狗咬狗，明暗齐全，互相拆台不停的。天生不合拍的文武官员呢，现在变成将相和，同那日夜晚一致叫住政变誓师，为了政变成功下决心杀杀杀，血流成河之后再撑血海大船，还要继续追上去杀杀杀，大有不杀绝对方，决不罢休，停手的势头。知情人就在那里想了，奇哉怪也，那日夜晚明明已经选出新国王，这个新国王他现在依然故我，是个任人摆布的副总司令，这个一人之下的副总司令现在日日俯首帖耳，对国王总司令不知未见半点怠慢，反而更卖力，更认真听话，全心全意，一味带着所有大官人人献身尽力，这一派令到北方国王总司令越来越器重信任身边正宗效力的副总司令带领之下的所有人，令到安枕无忧的国王有感无限欣慰之时日已经到来，是我们北国有幸，有望不用几耐就会踏平东方大国。北方国王办公室的地方是一座直接控制万里河山巨大的北方大国国会，这里日夜电灯光管齐明，这种电灯光管很神奇，无声无气味， 唔止可以代替有臭味嘅煤油火把，仲会大放光明，将用白玉石打造嘅大国会照得明明白白。人们系一丈远就可以睇清对方嘅眼眉毛系粗系细。国会道富丽堂皇嘅电灯光管，虽然唔系天上有地下冇，都算得系天上人间。冇热感觉嘅灯火好处多，唔止明亮之极，简直随时敢与日月争光作较量。北方国会嘅建筑咧，全部系硬石，所有高楼又大又阔又厚，占土地极多，牢固宏伟非常。呢日天气晴朗，向天望有住万里碧空，冇一丝云彩，正是纯正宁静的蓝天。远望大地一片绿，分明是风和日丽。那时所有花草树木都发出微笑，看人间几美好。白玉石打造的总督兼国王最大官邸里头，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各司其职，不过好宁静。总司令办公室之地就更加宁静了，呢度系白天四处无人私语之时，有一个人喺度讲话。 报告，报告总司令，嗰六个最难对付、历嚟阳奉阴违、有屡通外国嫌疑嘅大军官，佢哋嘅犯罪证据就喺我呢度，敬请总司令过目。 头有白发的总督国王好高兴咁样， 啊，哈哈哈哈哈哈，太好啦，你哋手下嘅人做到嘢啊。 身材高大坐黄金椅，权势金钱无限嘅人从嚟只见恶相，好少会有咁好表情㗎喎。而家开心啦，就令到两嚿大口肉面皮堆起，顺手戴上精美水晶老花眼镜，认真审阅啱啱递上龙头金案上的重要公文。接住受称赞的人呢，又将第二份包扎住的公文解开，准备呈上。第二则公文呢，只是布包硬物，更未有人估到呢位大官会将软布包硬物突然飞快咁一下用重力，啪声打国王总督督头壳顶，致命的一下击头虽然有声响，皆因四围远近冇人见。用尽力一拍之后，只听见国王鼻音发出长长的嗯一声，好沉闷下。绝望声过后，四围有臭气，原来是屎尿齐流。受害国王立即趴坐在台面上，眼定定直望前方，冇啲表情。那位国王身边冇事一样，只知在身边整理文件的大官就非常镇静，拿出怀表看，知道一刻钟，国王本来面色红润，现在已经逐渐变成暗青紫黑色。冷静做大事的人用自己两只手指轻轻摸下国王左右手腕，把下脉搏，确信国王心跳停了好耐下了。大官咁先带齐该带走嘅嘢，慢慢离开，翻到自己嘅办公厅。半个时辰之后，忽然接到总司令侍卫长打嚟特急电话，话大事不好。副总司令文报大吓惊，急急赶到总司令办公厅嗰阵，睇见一大群医官正喺度紧急抢救，分工合作，有针灸，有做人工呼吸，仲有喺度灌药嘅。半个几时辰过后，医官领班向副总司令报告，回天乏术，国王早魂归天国。极其难过的副总司令流出两行珠泪，在多人劝说下痛苦地离开。当日夜晚，天空上有一串军用电波译成文字之后，成了四句话：战火无情终罢休，皆因无路思回头。 五成丢失叫冤枉，和平谈判用计谋，是咩意思呢？是边个亲手落手谋杀嘅呢？嗱，因为总督府内发生最可怕最大嘅事，令到所有一品大员最快最火速咁赶到现场，眼前嘅事令到所有大人物个个吓到面如土色，跟住立即召开最上层最紧急最秘密会议。紧急会上嘅决议系一致赞成：第一，严厉封锁国王去世嘅消息；第二，全国上下杀人军管，未经总督府同军方批准，所有人都不得自由行动，要划地为牢。至尊无上嘅国王突然归天，一啲大官当初以为自己耳仔听错啫，而家已经眼见为实之后，人人都立即本能现出极其悲痛成欲哭无泪嘅样，实质内心喺度翻腾，上下跳动，各有所想。擎天巨柱突然间倒塌，眼前成乱局，乃非同小可。呢种事情随时会关联到家中财产同性命之上，要点样随机应变呢？是每位大官的重中之重。国会上最高层有资格知道今日的秘密大事就得18位大官，现在已经火急组成极其秘密的治丧委员会。今日临时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即等同于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亦即是现在由18个人统治北方大国。会上人人低头，面有痛苦的样，忽然听见有两个人悲痛地叫：我们伟大的国王总督死得的确有些离奇，下官本人主张为了忠义仁勇，即使判了自己一家老少性命，亦都要深入认真调查，查个水落石出的事要摆在第一位，未知诸公意下如何呢？一声询问，会议长台上的众大官齐答成三声大叫：赞成赞成赞成。好快又有人举手提出：而家我要当面话俾诸公知极大不幸之事嘅发生，但有一个新消息，医官领班佢秘密向我报告，睇嚟佢鍾意人勇齐全，又好有心思同办法。佢发现我哋国王虽然魂归天国永离人世，不过双眼瞳孔里头呢就奇怪咁留低咗一个人清楚嘅样貌。医官领班继续话俾我知，所有嘅人临死嗰阵呢，如果定眼睇一样嘢嘅话，咁就等于眼内有面镜，等于用镜直接照住成定影一样，留住眼前嘅东西事物。聪明嘅医官领班佢灵机一动，决定使用外国最高级嘅影相机影出眼内瞳孔嘅一切，到时自会能够尽快还原出临去世嗰阵嘅真情实况。呢、这个近身嘅人系边个啦？吓、啊！众大官听完齐声呼叫啦：哦，好啊！我哋寻找凶手要不择手段，寻找凶手要更凶。18位忠义仁勇齐全大官喺最秘密会议厅里头为捉拿真凶案，又要为全国应急应变应付应对，仲有北国不可一日无君嘅大事，更加要尽快选出新国王总都督。一日一夜之后，人人都全心全意扶持归天国王嘅仔为北国总都督，父传子家天下，是顺理成章，冇人敢反对。况且总都督位置完全等于国王一样的尊贵至高无上。不过宪法规定，日常国家大事呢全由总司令个人决断，决断之后就要立即向总都督报告。咁重要的草案，18人会议又经过一日一夜之后，终于以10票对8票赢得，将原来的副总司令升任为正总司令。从此大家心知肚明， 表面唔算最大嘅总司令，实质先至系最大，先至系真正嘅国王。表面最威猛嘅国家总督督咧，等于系阿斗，任何权力都冇。咁样以退为进嘅办法，调换国王位置，最容易得到民心、官心、军心。又有人指出啦，呢个聪明做法，远古时代早就有咧，并非最新发明咧。几日后，最高层会议上又听到秘密报告。据讲嗰个衣冠领班咧，尽管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最高级嘅外国影相机系影出国王嘅双眼珠，不过最后乜嘢都睇唔清，点解咁奇怪嘅？衣冠领班长叹一声，吞口水，后尾讲出：可惜我哋又迟咗一步。原来嗰两只本来好好嘅完整眼珠咧，又俾坏人快咗一步落手先，用锋利钢针刼穿咗，令到外国最高级影相机放大器成咗无用武之地。唉，嗰十八位护国大人物听咗，个个当堂啊冇晒心机，好耐未见有人再讲话。呢一班王爷级嘅大官，其中十个啊最明白系咩回事咧？捉拿凶手嘅大事自然会淡化，接住冇下文就等于变成咗不了了之。若果要问凶手到底系边个嘅话，各位仲记唔记得啊？从前宋朝太祖皇帝是怎样死的？各个九五之尊的宋太祖死得仲快仲离奇，烛影摇红之后，天子立即断气归天，是谋杀咩？凶手是哪个？到现在照旧没人知道，没人回答得到。今天国王死得飞快离奇的大事，又有人作诗一首，十分恰当又容易明白。传闻如下啦：寻找凶手要更凶，古今杀人都相同。太子继承变阿斗，又如烛影再摇红。睇嚟大有再现宋太祖驾崩嘅怪事在眼前噃。现时决定一国命运兴衰嘅十八个人，个个都有王爷资格。日日都聚埋一张长台度，其名堂呢依然叫治丧委员会，当然要继续开会，实质早就唔谈丧事。本委员会呢正係谈治国、治政、治军、治民。非常时期更加要乘机使出快刀斩乱麻嘅高明手段，将唔同政见嘅对手斩个粉身碎骨。讨论的大事情越来越多，而家又见一份重要文件啦。那时主持国家大事的北国总司令表示要讲解下先，后听文件内容。春风得意、最得人心的总司令面有轻松笑容咁话啦： 我先讲几句题外话，系重复人哋从前的说话。是这样讲的：战火无情终罢休，皆因无路思回头，五城丢失叫冤枉，和平谈判用计谋。这四句话各位从前应该早有所闻，是一批想寻求和平的人作投石问路，想不到有好多人因此丢官，仲有啲坐监嘅。关于五城丢失系边个嘅过失呢？总司令呢个之后就停住，人人即时明啦，指嘅当然系该死已死嘅旧国王。各位望今后。唔好再重现唔想见到嘅事啦。讲话好客气，啱啱上任嘅总司令只係露少少心声，众王爷级大官一边听一边岌头啦。嗱，正是 寻找凶手要更凶，古今杀人都相同，太子继承变阿斗，又如烛影再摇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